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展现不同自我，创造个性音乐。这里是由中国国际青年交流中心、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新华网联合主办，北大青鸟音乐集团承办的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这里是第三期节目，大家好，我是张亮。 嗨，大家好，我是小奥。中国大学生原创榜呢，是针对大学生所设立的原创音乐人才的培养平台，是以为了更好地挖掘高校的音乐人才，坚持原创青春为音乐理念，给年轻人更多展现机会的这样的一个榜单。所以也是希望广大的学生朋友们能够听到我们节目之后呢，积极地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收听节目还有和我们互动留言的方式。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搜索中国大学生原创榜，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了。那新浪微博呢，欢迎大家直接搜索中国大学生原创榜，点击关注，就可以看到我们不定期推送的各种抢票福利和原创音乐人采访的独家花絮。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选择在喜马拉雅、荔枝 FM、 优听 Radio 以及多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下载来收听到你错过的系列节目。好，我们投票的方式是这样的，微信公众号里关注中国大学生原创榜，再添加关注，就能对你喜欢的榜上歌曲进行投票了。我们投票的截止时间千万不要忘了，是在每周日晚上的10点钟。 OK， 那接下来马上进入我们中国大学生音乐原创榜榜单揭晓。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 Top 10。 杨振东苦笑。 Baby， 我正在原地苦笑，随你吵闹随你撒娇，不能说话不让拥抱，其实实在太过煎熬。 Baby， 别让自己哭了，结局也许不那么重要，让我擦干你的泪水再继续伤。 文哲拖拖拖。 那天那天一黑，岌岌可危，心如柴扉，沙漠和灰烟不足消费，精神崩溃，整夜不归，何等恩贼。 被人羡慕的光鲜的生活，背着多少人在黑门悄悄的度过，死活非活不敢。